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，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，加叙加议。 你好，欢迎来到加叙加议，我是孙畅。人们热议运动员的赛场表现，持续整个奥运赛期。八月五号，年仅14岁的全红婵在10米台的跳水比赛中，5跳3次满分，最后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。接受采访时，他讲到母亲出了车祸，需要很多钱去治病，爷爷现在还住在医院里，他很想去游乐场、去动物园玩抓娃娃，还有吃辣条。人们被这番朴素的表达感动了，有的食品公司拉了一车的辣条到他家，说终生管够。网络上呢有潮水一般的邀请，以全程 VIP 的待遇安排他逛动物园。可以说全红婵真的出道就是巅峰。现在呢，住院的爷爷被安排了更好的病房，相关的机构也到全家看望了解妈妈的病情。有些网红还把全红婵的家当成了打卡地，不断的去探访。关注越来越多，有些人的行为就越来越跑偏。首先呢，是这些视频博主在人家门口大搞直播，家人刚开始还忙前忙后的招呼一下，最后人员实在太多，只能选择闭门谢客。昨天的消息说，整个村现在已不堪其扰，村口立起了防疫公告，谢绝进村。据了解，除了少数人是真的出于对奥运健儿的喜爱和崇拜才上门的，更多的人是为了蹭流量。不管天气是晴还是雨，也不管白天黑夜，某些网红用过于浓烈、过度干扰的方式站在人家墙头上直播，还采摘这个家庭的菠萝蜜。昨天呢，抖音平台对外发声说已经下架了违规视频3287条，处罚106个直播间，永久封禁32个账号。全红婵家庭拮据，刻苦训练，夺得金牌，年少成名，应该说这几个点就已经注定了他的故事是很典型的。但是这个典型的意义在于鼓励一种刻苦的精神，还有一个家庭面对生活沉浮、人间悲喜时那种坚韧不拔的品质。放眼望去，其实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运动员有很多，广东湛江的农村比有些山沟沟里的情况还要好，所以人们应该看到外部因素在全红婵奋进道路上的磨练作用，而不是随意给奥运冠军贴一个标签，再把这标签不断放大，然后作为一个流量的密码。对于一位少年的奥运女冠军来讲，封禁炒作他的恶意账号，不去过分打扰他，就是最好的支持。 其实我认为吧，毕竟在夺得奥运冠军之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关注度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们作为这个粉丝来说吧，可以去他们家乡那边进行参观，但是也不能涉及到人家庭内部的一些，就干扰他家庭内部的一些环境啊什么的，打扰就是这样的。 犯人考验， 那就是扰民了吧，有点，是不是？不应该呀，对不对？ 嗯， 你这网红再厉害，你不能说扰民吧，对不对？ 这个我看到他了，14岁的蛮好小的、但是我觉得这样过度去人家家里当成一个网红地点去打卡去那个啥，太扰民了，太受不了。正常人都会打扰人家正常的生活，我支持关注就可以了。 感谢他们为什么无人争光吧。 这次奥运会有很多出名的，也你可以去关注他的微博啊什么的，在底下支持啊，但是你去到人家里这样就不太方便了。 全红婵的事情呢，在网络上还有另外一些声音，因为各种关怀全都涌进这个家。有些网友说，假如全红婵没有得到冠军，肯定不会有人去慰问。逻辑上说，确实是全红婵得了冠军了，这个家庭的命运才得到了改变。不过呢，因为有人前去慰问就得出势利二字的结论，我个人又觉得同样也是偏离了轨道。因为奥运冠军获得巨大的社会资源，这个在全世界都是常见的。如果各种各样的社会奖励放在一年之前，就是全红婵还没有得到冠军的时候就送去，那我猜批评的声音可能会更多。 这是有腐蚀体育苗子的嫌疑，对吧？再有就是他今天已经夺冠了，那要是还没有去探望和慰问的，可能会被骂得更惨，这起码的人情关爱都没有。这么看来，全红婵夺冠之后，家人被照顾得好，他心里应该更放心，我们应该为他高兴。在更早一些的媒体报道中呢，全红婵还说过自己并不是特别爱学习，但是很喜欢跳水。奥运代表团里有很多知识水平也很高的冠军，希望他们的事迹能够影响全红婵，不仅让他爱上学习，甚至保持一个终生学习、终生奋斗的姿态。全红婵还年轻，未来的路很长很长，这会给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榜样。而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，全红婵的爸爸谢绝了商家20万的资助，说我不想消费女儿，我希望她好好的训练，放下包袱，争取再创佳绩。真的有这样的父母啊，孩子就算不是奥运冠军，将来长大估计也差不到哪儿去吧，您说呢？好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。想要收听更多新闻评论，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客户端搜索家叙家议栏目。我是孙畅，再见。 从前的歌谣都在指尖绕，得不到的美好总在心间闹，白饭里无处包，文字写也抹不掉，触不可及刚刚好，日久天长让人恼，那时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，像一团烈火燃烧，烧尽跨不过的桥，时光匆匆的跑，火焰化作雨摇摇，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，在月光在照耀，那才想起他的好，初夏这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，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道，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的笑，烧尽跨不过的桥，时光匆匆的跑，火焰化作雨摇摇，再无忌惮的波涛也从不在梦里飘摇，在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，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，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的笑，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，朱砂痣就难消，你是否能知道，窗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，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的笑。 到来八月乐购节，宠粉狂欢中，为您特别定制专项活动，高人气百大品牌独享聚会，畅销品牌跨店赠卡，惊喜不停，周末国际大牌专项活动再返卡，为你独享的品质生活尽在燕莎奥莱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长江 在泰山亭里，我们不屈的脊梁，洒满阳光的大地，是母亲温暖的胸膛。在你宽阔的怀抱里，我们幸福在长巷，在你奔腾的血